此不分离，而绝不放弃。我要告诉你 Baby I'm sorry。 人生路，美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。红尘里，美梦有几多方向？找千次梦幻，终心望路。醉人惶惶，人生事，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？去觅我心中方向。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茫。 想爱就赶快，快乐我走